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 Beat It， 击败他。那么对他呢，有些了解的朋友们对于这首歌呢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算是他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了。Beat It 最初收录在杰克逊1982年的专辑《站立》之中。其实呢，早在1979年，迈克尔·杰克逊就已经把这首歌写好了，但是呢，一直没有发，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太好。后来呢，在制作专辑《站立》的时候，制作人说需要一首好听又好唱的摇滚歌曲，于是乎呢，杰克逊就把这首歌拿出来发行了。一起来分享迈克尔·杰克逊很经典的歌曲《Beat It》，击败他。这是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 Beat It， 击败他。迈克尔生前呢，创作了无数经典的好歌，要是问哪一首歌曲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最大，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那么这首歌呢，是当初他为了呼吁人们关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挨饿而创作出来的。那么歌曲发行之后呢，不但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关注到贫穷和饥饿的问题，还推动了多个国家的音乐发展。正是因为这首歌的意义非凡，所以说当初杰克逊离世之后，他的子女才选择在追悼会上和众多歌手一起来演唱这首歌，以表示对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念。

这是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率领众多美国歌手共同演唱的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蒂娜·特纳演唱的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与爱何干。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对蒂娜·特纳这个名字呢非常陌生，毕竟21世纪之后呢，他就已经慢慢的淡出歌坛了。不过呢，这个人对于美国歌坛的影响力却是不可忽视的。她呢一直被认作是最成功的女性摇滚艺术家，被美国滚石杂志呢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那么今年的格莱美呢又为她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她的人生呢可以说是非常传奇的。最初因为结识了音乐导师埃克，走上了节奏蓝调之路，后来呢还和埃克结了婚。那么之后呢，她在埃克的帮助之下成为了美国流行歌坛上最火的女歌手。但是呢，风光都是表面的，这段长达十年的婚姻之中，蒂娜特纳一直忍受着埃克的暴力行为，最终两个人离了婚，蒂娜呢也从此陷入了沉寂。那么直到五年之后呢，他凭借专辑 Private Dancer 私人舞者强势回归。那么这张只用了两周就完成制作的专辑创下了将近2000万张的惊人销量，并且为他赢得了两座格莱美奖杯。当时呢，不少评论家都赞叹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复活。不过呢，这张专辑也颠覆了人们对于他的认知，因为人们熟悉的节奏布鲁斯不见了，歌曲风格呢完全转型为了爵士摇滚。一起来分享来自蒂娜·特纳演唱的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与爱何干。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touch of your hand makes my pulse react, that it's only the thrill of boy meeting girl opposites attract, it's physical.Must try to ignore that it means more than that. Oh, what's love got to do? Got to do with it. What's love but a secondhand emotion? What's love got to do? Got to do with it. Who needs a heart when a heart can be broken? It may seem to you that I'm acting confusedYou're close to me. If I tend to look dazed, I read it someplace, I've got cause to be. There's a name for it, there's a phrase that fits. But whatever the reason, you do it forThank you.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历届格莱美获奖金曲这张合集。那么如今的影视作品和音乐的关联呢，越来越紧密了。一部伟大的影片呢，往往会引出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在1942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卡萨布兰卡》的影片。那么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以1941年尚未落入德军之手的卡萨布兰卡为舞台，讲述了乱世背景下的一段身不由己、感人至深的三角爱情故事。影片斩获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三项大奖。2007年美国好莱坞编剧协会评选史上101部最伟大的电影剧本时，这部影片的排名是第一位。1984年美国歌手贝蒂·希金斯重温了这部影片，并且呢从中得到灵感，有感而发写出了同名歌曲《卡萨布兰卡》。这首歌呢其实是他写给当时的女友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最喜欢的影片都是这部《卡萨布兰卡》。当时呢贝蒂正准备求婚，所以说就写了这首歌。在歌曲的助攻之下呢，贝蒂如愿地迎娶了心爱的人。一起来分享贝蒂·希金斯的《卡萨布兰卡》。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Making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Shadows from the spots, a rocking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卡萨布兰卡来自贝蒂·希金斯的演唱。在网上呢，有很多资料都显示这首歌是同名影片《卡萨布兰卡》的插曲，但其实呢，这样的说法并不对。歌曲诞生的时间和电影诞生的时间相差了40年。那么今天在上半段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歌曲，名字叫做《Greatest Love of All》，最伟大的爱。这是惠特尼在1985年发行的专辑《惠特尼·休斯顿》当中的主打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的作者呢，叫做 Linda， 当时呢，她在和乳腺癌做斗争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字里行间描述了一个人在迎接生命当中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时，无论成败都要坚强，并且呢，把这样的力量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去把这种力量带到自己的成年生活之中去。歌词呢虽然坚强，但是也有些哀婉，所以说唱片公司最初并不想让惠特尼在第一张个人专辑中就唱这首歌，但是歌曲的另外一位制作人迈克尔·马瑟却觉得惠特尼的声音条件非常适合这首歌，所以说呢就坚持让他唱。但是我猜测呢，马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琳达做点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制作专辑的这一年，琳达的病情开始恶化了。那么最终呢，他是在1986年的4月去世了，年仅37岁。那么当时琳达的名字已经随着惠特尼演唱了这首 Greatest Love of All 而被世人所记住。那么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这首《最伟大的爱》。

just don't realize you'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It's only your first time. Maybe I'll give you, maybe you'll try. We shouldn't be happy together forever.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男孩到男人组合。这首歌发行之后呢，连续13周占据着排行榜的冠军之位，刷新了当时的记录。不过呢，短短几个月之后呢，这个记录呢又被惠特尼·休斯顿的单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打破了。这首歌呢是影片《保镖》的主题曲，发行之后拿下了连续14周排行榜冠军的好成绩。其实呢，这首歌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的爱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歌曲的原唱都不是惠特尼·休斯顿。不过呢，惠特尼在翻唱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大量的改编，从而得到了听众的认可。一起来分享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 If I should stay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惠特尼·休斯顿。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张合集当中还有一首被无数人翻唱过的歌，叫做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此情永不移。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爵士乐手乔治·班森，但是遗憾的是当初他呢并没有把这首歌唱红，直到多年之后才因为格伦·麦德罗斯的翻唱而红遍全球。一起来分享格伦·麦德罗斯版本的《此情永不移》。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hold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The world may change my whole life,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If the road ahead is 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a way for us. Like the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For you, you wanna know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You won't change my whole life,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历届格莱美获奖金曲合集。在历届格莱美获奖金曲这张合集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其中有一些歌呢，对于咱们中国听众来说都不陌生。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这是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曲。在1991年，迪士尼电影制作了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影片呢改编自经典的同名童话。不过呢，迪士尼在制作的时候加入了大量的修改。那么就拿女主角贝尔来说，原版的故事当中，这个角色是一个玛丽莲·梦露式的女人，懂得卖弄自己的纯真和性感。但是呢，来到电影里就变成了一个懂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那么当初呢，就是因为这一点改编，迪士尼就收获了无数的好评。很多人觉得这个设定是非常有新意的。而影片的主题曲当时呢，也随着电影本身一起成为了经典，以至于后来无论是谁翻拍这部影片，都会延续使用这首歌当作主题曲。一起来分享席琳迪翁加佩伯布里森共同演唱的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 True as it can be,